杨柳，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八十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听说你在学车？ 对啊，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到店购车即送行车记录仪，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呀妈，我爱撸串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还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滑滑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坚定。我们今天疯狂坚定有幸采访到了姓谁的创始人刘健。刘总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姓谁科技的刘健。 嗯，明白。那信谁科技这个名字提得非常有个性哈，信谁，这个是一个你们的项目名字。那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你们又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取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比较直接了。你看这个名字一理解，信谁，我们该信谁。 嗯， 对啊，而且我们是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平台，取这个名字还是想，就是想告诉大家，投资的时候那些经济学家、大 V、投资机构。到底我们谁可以相信，谁不可以相信？ 你们提供了一个金融投资方面的一个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平台，提供这样一个信息，让他们去有更精准的去选择如何的理财，可能更符合自己的现状，或者是怎样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进行一个参考。 对，是的，特别是对于中小投资者， 嗯，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投资的时候，他很需要。有一些真正的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去帮助他们做出各种投资决策，然后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不被一些信息去误导去干扰，然后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那么这些人我们需要帮他找到， 那找到这些人，然后来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那具体有哪些大类，然后来去进行，那这些大类的筛选评定 是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啊、这里面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信或者不信的，还有一个维度是他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可以信还是不信。那我先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信还是不信。我们现在这个评价的标的，基本上我要说简单的就是，只要你在这个市场上能够发出预测的声音，就会被我们列入评价的对象。那么具体包括呢，比如说像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多网络的这个财经的大 V， 各种投资机构，比如说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海内外的一些非金融正金融的这样一些机构，比如说一些穆迪啊、惠誉这样一些评级机构，甚至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然后你会说你加不加息，我会跟踪。那么这些机构，只要你在预测某一些具体的领域，我们就会把它纳入到评价和监测的对象。这是第一层啊。第二呢，就是具体哪些领域呢？我们现在其实主要关注的领域包括了，首先像股市里面，这些也包括，比如说大盘会将来会怎么走，那么包括个别的股票，哪些股票、哪些行业会有机会，那这是一个领域。那么第二个领域呢是房产啊，谁在预测房产在跌啊、在涨跌？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各个地区的房价未来的走势，这是我们第二个领域。第三个领域呢比较大的，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黄金。啊，然后这个领域，然后未来黄金有什么投资机会？现在中小投资者也慢慢可以接触黄金的投资机会了。那当然，其他领域也有涉及，比如说汇率啊、商品啊，然后宏观经济，比如说 GDP 的预测等等都会有。那么具体评价方法呢？这两个结合，刚才我们说，一个是我们抓到了这些所有被监测对象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些数据，同时呢，我们在这些具体的房产啊、股票、啊、这个领域，再对他们的言论进行细分之后，我们用历史数据去检验他的预测的正确与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某专家在现在说了2018年股市会有一个大牛市，那么我现在当然不知道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了，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平台，我会在2018年自动的去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检验他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这个人历史上说的所有的话用真实数据检验之后的正确率。那么我们评价的方法呢是给出一个叫颜值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吧，颜值就是从0到10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如果你历史上说过了100个预测，100个预测全错了，那么你的颜值就是零；如果你历史上说过100个预测，100个预测全零了，你的颜值就是10。那么当然一般大多数人都是在中间了。那么我们看到很有趣，有些人几乎都是10%的正确率，20%的正确率，我们把它当做反向指标。那么有的人可能有70%、80%、90%的正确率，我们把它当成正向指标。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可以参考那些正向指标的建议，同时呢也看那些反向指标到底是怎么说的，也反着做嘛。然后现在我们具体已经有17000个这个主体，就是包括上万名的证券公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还有几千名的经济学家、大 V、一些投资机构，然后在我们平台上，基本上你能够听到的主要的人或者机构，在我们平台上都能够找到。 那这些人进入到你们这样的平台，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些高收入者或者金融行业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财务的分析师、股票的分析师或者房产的分析师，他们自己的工作其实也挺繁重的。那你们是如何让他们信任你们这个平台来去参与到其中的？那和您之前的一些背景肯定是有关。 其实因为我们是在做评级，我们并因为评级机构都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在市场上收取所有的信息，然后去加工。其实他在微博上说话，然后或者他在一个券商的一个对公众的这样一个投资介绍大会上说话，或者是他发布了新闻等等，这都是我们信息获取的来源。我并不需要他专门的在我们平台上维护一个账号。 明白。那等于是其实你们不是一个直接链接这些大 V 的或者是一个公司，其实你们是在搜寻他们的所有的蛛丝马迹、所有的信息，然后来去集成到做一个大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个平台。 是的， 服务于 C 端。那其实收集工作是一个很繁重的，那 目前你们通过哪些路径来去搜寻？是人工的，还是会有一些机构会给你们提供这些？还是 这个路径主要有几种了？那比如说一些专业的投资机构的投资机构，或者是分析师啊、基金经理，我们会有一些行业的数据平台去得到他们的数据。比如说分析师他会出研报，基金经理他会有每天的投资业绩，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个专业的数据平台去获取。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一些知名的或者自己想成名的，无论是经济学家也好，网红也好，大 V 也好，他们会有自己的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获取的另外一个途径。还有一些途径呢，比如说一些专业投资机构，像一些大的投行券商，他会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他们定期会发布一些对公众的一些信息服务，这些也是我们信息获取的途径。第四个，那就是有一些既没有公众既没有社交账号又没有数据服务的地方呢，我们可能会从新闻的这个我们有上千家的这样一个媒体的这样收入的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可以他只要在新闻上然后发布了一些信息，我们就会收取到。 嗯，明白。然后肯定你们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们也会慢慢的去关注到你们，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人在监督我自己的言语或者监督我自己的言行，所以他会可能会更加精准，或者是不会信口开河的胡乱去引导了。其实也是对他们有个监督的作用。 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家投资机构，然后了解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然后他们呢就做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去年他们在这个投资策略会上的一些那些所有的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基金经理，然后等等说的话呢，他在第二年，然后把他全都录像全都拿出来，然后一条一条比对，然后说的对还是不对，然后我私下里听到那个很多与会被录像被评价的人说，哎呀，以后我说话得小心一点了。 是，就周伟是娱乐圈的纪检委，其实你们也是在这 金融 金融 界的纪检委， 对对对 啊，对。 然后来去监督他们，然后来去可能给一些 C 端的人群或者投资理财的人群一些正确的引导。因为说实话，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的话，有些你们其实投资股民他并不是一些高净值高收入者， 对，对， 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引导，而使自己可能经济上面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对对对。对 那在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不断的去追求数据的精准，包括来去进行数据的分析、数据的盘点，包括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颜值的榜单，这语言的颜值这样的榜单，来去给大家提供更可信的一些人，包括更可信的一些专家。 对， 让可能有些专家他虽然名气很高，但是他的大家的所谓的公信力很高，但可能他的说的话并不是那么精准。那有些人他自己没有那么品牌曝光的意识，或者是没有去在公共场合讲话的这样一个机会吧，然后他带你们通过这个平台，他其实把他的一些数据给分析出来，发现其实他的一些思维，或者他很超前，或者是很能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预估。 对。 那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目前从零到一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们用了多久？目前累积了多少的这样一个 C 端人群来去关注？ 我们其实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分成了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去年我们 APP 是在11月上旬上线的。到12月底我们先攒了10000的用户，这10000的用户我们中间没有做任何广告或怎么样，就是啥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一些金融背景， 是， 然后我们是还有一些财经媒体的背景，我们基本上是从一些基金公司啊、券商啊，还有一些财经记者啊，然后这些人呢，我们是作为原始的种子用户。那么拿他们做种子用户有两个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他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触达的人群，第二个思考呢就是我们想的是这帮相对比较专业的人群如果能够认可我们的东西，那么说明他对中小的投资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如果他们这帮人不认可我们的东西觉得没用，我们就得重新思考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是有什么方向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去年年底我们攒了10000用户左右的时候，然后用户的活跃度非常高，日活能够达到8%-9%，我们也看到一个行业的财经媒体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数据还不是日活了，日活我看不到啊，我们看到周活也就4%，还是几个比较大的有影响力的平台。那么我不排除这些人群因为它比较精准，所以它活跃度比较高嘛，但是我们看到大家对我们这个产品认可度蛮高的，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们是在这个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 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最近气温比较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信谁科技其实是才是2016年11月份刚去成立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在很快的可能半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成绩，发展速度很显著。一是和你们自己的专业程度有关，二你们是肯定是大量的数据的分析，大量的一个工作的积累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包括你们选择了一些正确的路径，先去引导头部的一些人去让他们觉得这个产品好用，这个平台的信息比较的符合他们自己的判别，或者给他们提供更多工作上的帮助，然后才去他们认为是权威的，所以才会去引导更多的 C 端人群， 对 他们服务的人群，然后来去采用这样一个信息的平台来去上面去去给自己的投资做一些参考。 对， 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信谁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自己的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径。信谁目前是有7万的这样一个用户的量级， 对， 然后其实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你们自己本身是有一个一定的金融的媒体的这样一个属性，然后另一部分然后也在做金融数据的这些分析，给一些想去金融理财的一些人的一些参考。那有这样一个成就肯定和您自己之前的经历有关，那您之前是从事过什么样的专业或者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我简单讲讲我个人，然后再介绍一下我的团队。我个人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当时呢我毕业的时候我的本科的实验室是就是人工智能实验室，那时候呢其实对人工智能啊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有些接触了啊，比如说现在其实大家听到深度学习神经网络，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我毕业的时候呢，我的师兄，我大学的师兄，我实验室的师兄成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跟着就是国家有一个高性能计算的973计划啊，我还记得他的首席科学家是顾军，然后我们成立这样一家公司，我加入这家公司呢，然后去做的第一个项目，其实我就阴差阳错的去做了金融，其实我之前对金融一点概念都没有。那么我们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规模的信息监察系统，就是从上亿条，你像全国的交易所就两个，一个上交所，一个深交所，它深交所的所有的这个，它能看到全国所有的股票交易。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交易数据里面找到异常交易， 可能有可能违规的一些交易，然后拿出来再做监察和分析。我们当时服务的对象就是监察稽核部，啊，叫监察部。然后那么我们做这个项目呢，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投资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对这个资本市场的认识，我很久都没有投过股票。当时监察部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然后跟我聊过一次，他说刘健，现在对股市挺感兴趣。我说当然了。他说那个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有80%的股民是亏损的，你要是进入这个股市，你就要必须问自己一句话，你凭什么是那20%？如果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最好不要进啊。这是当时他给我讲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以至于我一直在金融行业工作，我基本上没有碰过股票，直到我去年开始做这个 APP 以后，才会慢慢的去接触这个。因为之前我都是一直在投基金，因为我做的第二个项目是南方基金的那个 TA 系统，就是账户管理系统。那么后来我整个就进入基金行业了，然后后来在嘉实基金啊，然后工作，后来去到平安做这个数据运营的工作。那么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经历。那其实一直在这个金融的这个领域一直在摸爬滚打。那么我们团队呢，我们团队实际上原来是在一家传统的金融机构然后去工作的，整个这个团队以前是在这个金融机构工作。那么后来呢，是大家想做这件事情。那么做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那个金融机构里面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传统金融机构是被高度监管的。那如果做一个资讯平台，然后发表各种各样的预测性的言论，这件事情理论上讲，我们平台发表的每一篇观点都需要经过监察稽核部的许可才可以，那这事儿没法干。第二呢，就是我们本来就在一家金融机构，然后呢我们还做一个评级的 APP， 那么这家金融机构我们怎么评呢？这不是很尴尬吗？对吧？后来呢团队就和原来的公司友好的协商之后呢，就整个脱离了原来的公司，然后自己去创业。对，然后但是一些金融的大佬也会愿意给我们投资，因为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其实你们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让他们了解技术，另一块还是得了解一些金融的一些知识，要不大数据的一些分析或者是算法等等他们是做不出来的。那在这方面的一些人你们是怎么找寻的？ 首先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坦白的讲，在金融业做技术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我个人认为我的技术背景还不错。 明白。 那么我们首先的要说，我们找到第一个合伙人是我们公司的 COO，他叫袁峰，原来也是我们那家，也就是我们来自于那家金融机构，我们俩在那个公司就一直是搭档，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出来。那么在这个公司肯定还会需要有一个技术比较强的同事，那么去把整个的数据团队搭起来。我们是专门建了一个叫数据科学实验室，那么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就是吴子成，他其实也是当时我们在那个公司一起的同事。晚霞是我们负责这个金融的这个内容生产的，当时也是在我们原来的那个金融机构，我们整个一个团队基本上就是在那边就搭好，直接就出来了。后来还会有一些陆续有一些比较能力的同事再补充进来。 明白。但是像金融行业，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高收入的这样一个行业，而且发展的前景很好，财务很容易得到财务的自由。那创业又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从这么一个可能象牙塔出来之后，到现在目前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个落差？或者你们自己团队有没有一些想说，那如果这创业失败，我们还是回去？或者有没有这样一个分歧？ 创业失败那件事情以后怎么办？我们个人是这么讲的，就是创业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价值的巨大提升。当然我们当然希望成功了，但是我们也不怕失败。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了。就是坦白的讲，我在第一天，我刚才给你讲那个监察机构的这个负责人，监察部的这个头，然后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特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人吧还不太有精英的这个思想，我还挺平民的。然后那么做这件事情，我会看到真的公众的投资者是处在一个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利的，在这个投资里面比较不利的地位，80%人亏损，80%人亏损是为什么？因为投资最重要的是你获取信息的正确性。那么有多少人真正能获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呢？如果你连有价值的信息都不能获得到，那你怎么去投资呢？其实很多人不就是羊群吗？然后被别人赶着走，然后被别人赶着抄，被别人赶着抄掉逃抄顶，对吧？被别人赶着然后逃底。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就是 最需要被服务的一群人，我觉得太值得我们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了。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行业其实也是有比较多的问题的。那我要说的直接简单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金融最重要的是话语权，但是很多并不是想为投资者服务的人，很多，我不是说全部，他把持着整个金融的话语权。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很大的国外的券商，那在国际都是知名的，我们判断他日平常的这个正确率只有40%正确率，但他的声音基本上经常会在财经的头条上看到，原因是很简单，他有媒体的影响力，他有钱去发出声音。但是很多很多真正在专业的或者是想为别人做服务的这帮人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没有，刚才其实你已经讲到了， 嗯， 对吧， 嗯， 那么我们想这个市场能不能做得更有秩序一点，让那些真正能够想帮别人赚钱的人有机会发出声音，让那些南郭先生也好，让那些有着其他目的人也好，让他们少发点声音，让他们知道你说的话我们会看你， 嗯， 啊，人在做我们在看， 嗯， 啊，基本上我们想做就是说第一呢，我们想真正的帮助中小投资者，然后让他们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 嗯， 然后我们也能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所谓的金融界的纪检委啊，然后这个方式呢，让他黑嘴少说点话。 那在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人力成本、技术成本各方面的其实都很高的。 对， 那都是你们自己团队来去出资吗？还是也会找寻一些资本？ 谈不上找吧。 嗯， 那其实大家应该算是互相欣赏吧。 明白。 哎，公司的这个初始投资额是2000万， 嗯， 还稍微够花一点时间。 嗯嗯， 然后那么投资呢也是我们这块也是嘉实基金的 CEO， 然后在基金业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大佬了， 明白， 然后来投我们，那么其实他对我们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就是其实对对对，主要是这样。 嗯，明白。那你们会不会刻意的会躲避一些就是证券公司的一些投资呢？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希望投资的时候帮用你们这样一个公信力的平台帮他们去发声。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接触过金融机构的投资， 嗯，明白， 都是个人投资者， 嗯嗯， 金融机构投资实在是太敏感 了，嗯， 对吧，一个信评级平台后面券商好几个券商 是是是， 哎， 有了投资之后，那在2017年的下半年有哪些规划呢？ 我们的人员暂时似乎还不需要扩充， 嗯， 没有看到明显的需要， 明白， 因为我们核心的技术已经在了，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工作要说简单一点，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把所有人说的话然后收集起来， 嗯， 然后用技术的话先给它分类，用， 嗯， 其实你要靠的话，这是实打实的人工智能， 是是， 对对对，其实我们是历史上学习了几百万条的这样一些那个金融的资讯的数据，然后对它进行科学的分类，然后把这个有价值的信息，然后正确的信息提取出来。 嗯， 那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是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是比较成型的技术了，并不需要，当然改进一直在持续，但是不需要后续有特别大的技术投入。 嗯， 那么我们后续呢，我想最大的投入还是在于这个品牌和用户的这个积累。 嗯， 因为无论如何，你是做一个这样的服务，你需要更多人知道它。后续的钱我们主要还是用来做推广。 节目最后呢，感谢信谁的CEO刘健刘总来接受我们采访。 也非常感谢，然后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然后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那我们做这件事情呢，我想也是说，我们希望将来。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新。

这已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在没有心的沙漠，在没有爱的荒原，死神灭亡而却步，幸福之花啊，处处开。 只要你尽了力， 天下的妈妈都是

相残，合久总要分，是否果与因永远那样对等。再见你落魄的风尘，我竟沾满伤痕，诚心内心甘心。夜已深，温馨到伤感，看着夜雨交织翻腾，泪强忍。梦已深，漆黑里孤身，带着热爱辗转追寻，也许情深海更深。 笑得像一个谜，爱你， 爱你。